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二節啦。咁頭先阿泰咧就講咗嗰個選舉理念啦，但我發覺咧，其實文匯大公咧就最著意啊，幫呢個熱血 哇大佬全版 波動， 其他譬如咧《蘋果日報》一隻字都冇，文匯報就全版。今日咧，我同即係兩個喺利東嚇、參選嘅候選人，佢哋報名，咁我陪佢哋去啦。大公文匯嘅報記者由頭跟到落尾，咁我同嗰兩個記者洗下腦啦，係咪？咁佢哋即係其實好無奈嘅，佢即係報料啫，負責翻對就嗰啲老細就幫佢做，就會做一版嘅啦嘛。你話佢只係負責報料嘅啫嘛，係嘛？咁翻對就做一版嘅啦。咁其實真唔多謝佢嘅喎，你又話多謝佢啲人喎，點多謝佢？咁家產數埋成條街，加埋文匯大公，加埋萬五百份，全香港九龍，咁你點多謝佢啫？係咪？好啦，其他嗰啲毒者系咩咧？屌咧，嗰啲中资机构一定要硬性规定要订嘅，系咪？咁啫嘛，嗰啲喂嗰啲人睇咗呢版嘢，只会更加仇恨，仇恨你呢啲所谓本土派啫，系咪？咁你对有咩帮助啫？系咪？有啲人话啊，你免费就帮你做宣传啊，版版，梗系唔系啦。咁但系你如果你将佢摆上网，咁就系，咁当然啦，而家个选举法例即係嗰啲規定係好嚴格嘅咁、所以而家啲候選人喺嗰啲 Facebook 嘅活動咧，就全部即係要停㗎啦咁要改成啲專業嚟 share 佢啦，咁樣咁、我哋呢啲節目如果講選舉嘅話咧，咁到時就當申報係對佢哋嘅嗰個支持啦。咁呢啲過去我哋都做過㗎啦，係咪？因為即係由社民電視到開始，我哋都係利用個網台去幫個選舉做做宣傳嘅，係嘛？咁到時就要申報，就咁解啫，係嘛？咁當然對，即係話六位熱血公民啊，去參加呢個區議會選舉咧，即係我哋嘅態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我喺琴日記者會咧，即係我都有講嘅，我哋係要抱一個必勝嘅決心去參加呢場選舉，就唔係諗住學嘢，唔係諗住個過程係鍛鍊下，唔係嘅，係要贏 ，OK， 即係。当然个时间咁短，你点样赢啊？咁但系你起码要抱住一个必胜嘅决心去参选，至少喺个心态上系咪？你一定要咁样做，系咪？咁然后成个选举工程咧，你都系朝住呢个方向去发展，系咪？今天你个选举最重要嘅意义咧，就系投香港一票，系咪？个香港人个身份定位嘅选举呢个系，下一年个选举都系，系咪？即系呢个系香港保卫战，点解香港保卫战呢仲唔清楚？一沦陷啦咪倾，系咪？咁你仲唔系香港保卫战啊？系嘛？咁当然啦，即系你再讨论落去，就大家可以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意见啦，系咪？咁你呢种选举始终都系譬如话你讲立法会选举，有一半都仲系功能组别啦，系咪？咁你点样香港保卫战啫？俾你赢到几多席啊？咁但系唔系嘅，系咪？你抱住一个必胜嘅决心，同埋要去将呢个所谓香港，即系呢一个所谓身份嘅定位，系嘛？通过选举，系嘛？即系呢个亦都系一场战争嚟噶，大佬，系咪？你而家系对住啲大中华交。对住一个即系中共极权，再对住一班建制派，系嘛？即系出口埋口都中国如何如何，仲有一班殖民主派，系嘛？又开口埋口都系 啊、中國如何如何。喂，在咁嘅情況底下，呢、這、一個選舉就好有意義啦，大佬係咪？你講中國如何如何，我哋係講香港如何如何，係咪？香港而家係就死，係咪？你要力挽狂澜，挽狂澜于既倒，不信狂澜挽不回，要抱住呢种所谓必胜嘅决心，系咪？通过选举将香港呢一面旗帜，系咪？即系重新将呢香港呢面旗帜，即系要保卫香港呢一面旗帜，系咪？所以呢、這个即系大家都会好清楚。咁当然嗰个政纲啊，具体点样？你总之你是保卫香港，其他那些、啊、就一定是环绕着这个这样的主题，是吗？因为香港沦陷嘛，现在是沦于匪首，是吗？初初你的人都还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大家现在有眼睇啦，是吗？不要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连学校要自治都难，现在是吗？即是这个港共政权的魔掌，是吗？而家即係好明显嘅，大家都睇到，是吗？肆无忌惮咁样深入去大学。其他各个领域都系。咁你啲人仲唔抵抗，是吗？所以啲学生老实讲，你冇得选择㗎啦，而家。是吗？罢课，教师就罢教，一定要做㗎，唔好得个港字。港字到最后就一定系衰收尾。当然有很多人会犹豫，有很多人又会左想右想，是吗？喂，你咪想咯，想得你已经是这样搞定了你的了，现在是吗？中大大家看看最近、啊、中大都有事，城大、岭大是吗？周围来的了，是吗？岭南大学刚刚先委任一个民建联的陈万琪，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独立、啊、这个即是前律师会会长何君尧，是吗？喂，你找他做校董，但是他们是公然与学生为敌的，你找他做校董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是吧？立法会那些校董，大学校董就是因为立法会有个条例，即是有法例上规定，就是喂，这些人要做大学校董，我都做过中大校董了，是不是？是吧？那解的了，其实是，是吧？钟树根又讲大校董，是吧？咁好啦，跟住而家又要再选啦嘛，一年一任嘅啫嘛，又要，咁你讲数，你一定唔够，即系你冇得讲数噶嘛，而家建制派赶尽杀绝，你睇到啦，系咪？咁啊，近时佢都仲吓、啊，所谓有协调啦，民主派同建制派啦，若干委员会嘅主席就俾你民主派做啦，又或者你做两年啊，佢做两年啦，系咪？咁但系嗰啲重要嘅即系事务委员会，包括政制事务委员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佢从来都冇让过俾你做噶，系咪？在他的那个讲法就是屌你，我席议席多过你，那你要由即是啊这个议员互选的，那我人多过你就只能够我礼让你而已，如果不是下下要投票你是输紧的，每一个事务委员会政府主席都不能给你做了，还得是吗？70个议员是吗？即是建制派有43席，除了个主席都42席，一投票什么委员会你都是会输。所以你上一年呢俾你偷袭成功，又公务小组又人事编制小组，咁而家咪挂得囉，即刻即挂，係咪？咁但係其实议会呢好多时就係政党会有呢啲咁嘅协商嘅，你都係多数都要尊重少数，更何况你呢个多数係非常之唔光彩嘅，因为你嗰个功能组别係咪都要占咗咁多席，係咪？咁加埋你个议席咪多囉，如果大家计选票係咪，咁一定係所谓泛民主派加埋激进派呢27个加埋攞到嘅票数多过你啦，係咪？咁佢唔係计票数㗎，计议席㗎喎。计议席因为有35个功能组别，而呢35个功能组别里面呢就建制派占大多数。咁算加埋佢18席呢、這个加埋佢17席嘅呢一个直选，咁佢咪有40几席囉，係咪？好啦，咁你每一个委员会你要选主席副主席嘅时候投票你咪输紧呀。所以你而家唔好成日喺度讲话，哎呀，屌佢而家咁样咧就唔啱啦，系咪？讲尽实，人哋当初系礼让你嘅，佢可以话，你选赢我咪得咯，佢可以咁讲噶嘛，系咪？咁呢个一定系数人头代替打破头噶啦，系咪？咁佢而家唔肯礼让你，佢又唔同你协商，因为而家同你唔 friend， 系咪？佢要赶尽杀绝， 你咪冇计噶，所以你根本你所谓泛民，你老母你蔡事务委员会都应该抗争啦。仲有你而家讲起咧，就真系火都嚟埋嘅。你李卓人吓，仲有公民党汤家骅喺个议事规则委员会里边，因为我哋咧辞职公投，咁啊冇得做呢个议事规则委员会离开立法会啦。本来我议事规则委员会成员嚟嘅，咁你就喺度偷，即系喺度博懵，咁啊通过议事规则。啊！通过议事规则修改议事规则，就是咧俾呢个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可以赶呢个行为不检嘅议员离开呢一个议事厅。嗱、啊，本嚟呢个权咧就净系大会主席有嘅，喺个议事规则里边就系大会主席先有呢个权。扑你个街！你而家将呢个权交埋俾呢啲事务委员会主席，而家所有事务委员会主席都系建制派嘅。你谂下，你李卓人、汤家骅同埋民主党系咪扑街嚟嘅呢班？成日话我哋追杀你民主党，因为你扑街啊嘛！嗱，而家你睇到啦，所有事务委员会主席都系你建制派嘅，咁你冇得做啦，系咪？嗰阵时你卓人仲同我讲，郁文你都系 ITB 主席啦，你都可以赶人出去咁样样讲嘢喎。咁而家咪知咯？喂，所有事务委员会主席都系人嚟做嘅时候，系嘛？你话啊，我泛民做主席，我唔会赶人出去嘅。咁而家佢嗰啲可以赶你出去噶啦。嗱，我第一个就以身试法，俾你个谭耀宗赶咗啦，政制事务委员会系嘛？喺嗰个事务委员会里边啦，个主席系有权赶你出去。以前就系大会主席有嘅，而家连啦吴亮星都赶过人出去啦，系咪？嗱，呢啲就系你泛民主派作嘅孽啊嘛！而家你到头来喺度讲，哎呀，而家佢压迫我哋啊，点解冇运行啊？系咪？佢哋吓霸晒啲委员会主席嚟做，扑你个街！你老母你自己可以话到事嘅时候，你修改议事规则啊嘛？修改议事规则仲要系要分组投票噶嘛？你知唔知啊？咁你泛民主派赞成分组投票咪过咯？喂，而家我唔讲，你啲人已经忘记咗啦，大家可以揾翻啲片嚟睇，一阵海源帮我揾翻一段。我在立法会批判这一班泛民主派扑街的，就是讲他们通过议事规则，是吧？这个是几年前的，找回那段片，如果你真的要播一次 给大家看看，就是你知道这个泛民主派，你汤家骅这些今天看到了，是吧？你何俊仁，是吧？李卓人，你们支持修改议事规则，将呢个大会主席可以驱逐行为不检议员离开议事厅嘅权力，扩及去各事务委员会主席。而家各个事务委员会主席都系建制派做，跟住有啲人仲喺戇鳩喺个 Facebook 度啊！你睇下而家啦，全部都人嚟做啦，系嘛？咁你哋泛民主派要团结啦，讲乜捻嘢啊？而家系系嘛？我哋睇下广告先。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看图片是吧？ 图片放 了没找到，未找到好了，那即系你话而家咁嘅形势，咁泛民主派咪就系怨，唉，我哋即系啊，俾建制派压迫，系嘛，跟住啊争取大家嘅同情，跟住喺选举里边就攞出嚟讲，你睇下嗱，点你仲喺度抽，你仲喺度即系吓追击民主党，你睇下我哋而家已经俾人哋逼到唞唔到气啦，乜乜乜，屌你乜讲呢啲嘢，你咪谂下扑你个街，你有份做噶嘛？呢啲系咪？我哋唔会忘记嘅，2008年我掟一隻蕉，你开记者会谴责我，系咪？2009年我抢呢个曾俊华嗰个预算案嚟搣，点解你又开记者会谴责我？公民党、民主党咁啊，系咪？喂，而家你老母你行出去 walk out 举散喺个议会度咁捻唔守规矩，系咪？我觉得好好笑，我掟只杯，唔单止泛民主派同我划清界线，屌你谂到社民连人民力量都同我划清界线，你冇份掟嘢咩？然后佢哋个讲法就系我掟杯系有危险性，佢哋唔会掟杯，佢哋掟纸嘅，唔会伤人嘅。你老尾你都朝住呢个梁振英嘅方向嚟掟噶啦，系咪啊？ 即系你话呢班人，屌你咩？即系你话俾人听，你咪喺度做 show 咯，好简单，系咪？掟只杯咩咁卵大件事啫？系咪？而家咪上法庭咯，大不了咪咁咯，系咪？唔好话头先讲科索玉掟催泪弹啦，系咪？好似台湾嗰啲打到群拉裤甩嗰啲， 我李敖嗰阵时放过啦， 李敖都放过啦，系咪？ 李敖放过啦吓， 兜巴星都试过啦，系咪？喂，你话可以兜巴星，你唔兜巴星佢系咪？一定要兜巴星佢啦，好呢啲咁嘅人，你见到佢真系嗱，所以你而家泛民主派喺度如丧考妣，系嘛？跟住揾呢个即系希望啊转移视线嗱，你睇下啲事务委员会啊、啊财委会啊、内委会啊，啊全部俾佢霸晒。唉，其实老实讲，财委会主席自巴闭嘅时代就系呢、這个即系刘慧卿，系嘛？喺我08年选立法会嘅时候，我都有份投票俾佢嘅财委会主席，谨慎系嘛？咁跟住第二年又繼續俾佢做，做撚咗兩年咁撚大把，跟住就哇無敵最寂寞，屌你啦尾真係，而家就照選個副主席都選唔撚到，係咪？上一屆都係副主席，咪上一年都係副主席噶，副主席都唔俾你做，副主席有咩用咧？個主席喺度，副主席係廢噶嘛，大佬，係個主席頭暈身興，你可以頂一次半次咁解嘅啫，啱唔啱？內會主席不嬲都係建制派做噶啦。系咪刘建仪系咪？跟住梁君彦系咪？几时有俾你民主派做噶嘛？副主席俾你做咯，系咪？副主席俾你做咯，咪咁多咯，咪汤家骅咪做个内会副主席咯。咁啊好啦，内会副主席有个好处，有机会坐上大会主席嗰张凳度啦。当呢、這个即系曾玉成休息，跟住梁君彦顶档，梁君彦屌你咩？屌肚屙，吴家产去捻咗屙屎，咁啊！汤家骅咪坐喺度大会度做一阵主席啦，咪咁大把啦，系咪？从来大会主席、财委会主席、立呢个内会主席都系建制派做噶啦，系咪？而家不过连个副主席都唔俾你做，你就喺度喊苦喊忽咁解啫嘛，系咪？所以你有咩兴趣同你投票啫？真系好好笑！嗰、那个选举选咩举啫？嗰、那个结果定咗出嚟噶啦，系咪？投咩票啊？有啲人话屌你27个泛民，唔好计我，唔系泛民嚟嘅，都唔够数。我你够数，你输俾人啦，系咪？唔好讲我呢啲啦。咁你其他嗰啲泛民死咗去边啦？我同你有牙齿痕嘅，我投唔落啦。屌你乜刘慧卿，系咪？善仲佳我又投唔落嘅，咁我屌我投俾对家我又投唔落，咁我咪应该行捻咗去咧？系嘛？好合理嘅做法嚟噶嘛？呢、這个系系嘛？我点投得落啫？而且个结果系一早知道噶嘛？系咪？所以你哋呢一班人，你唔去即系话用一啲比较激进嘅方式，你争取呢个功能组别系嘛？即系要仲要争取多五个议席，屌你咩？俾你自己可以去捞一两个议席，你唔系去争取消灭功能组别嘅，消灭咗功能组别，冇功能组别，全部直选。喂，咁你输俾人冇得讲系嘛？你冇争取。系嘛？你要忍两届，好似黄碧云话斋，你仲要喺上一届嘅即系呢个政改方案里边，你自己度条蚕虫缴出嚟，增加五个功能组别嘅议席，增加五个直选嘅议席，比例不变，符合呢个基本法，符合人大决定，系你民主党做嘅。OK， 边度又闹错你啫？而家系最捻叻嘅就系闹亲你去选举同你对亲，就系收共产党钱，屌你！共产党而家头号要打击嘅喺所谓反对派，我哋啊，对唔住，唔系你啊，休息一阵。 国师陈云十分钟筹款演唱会即将开始，想听陈云开腔献唱金曲，而家机会嚟啦！嚟紧喺10月16日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入边，陈云将会上台激昂高歌，为 My Radio 筹募营运经费。 大家支持陳雲國師在台慶獻唱的話，可以選擇親臨普羅政治學院捐贈現金或支票，支票亦可以郵寄到普羅政治學院，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假如你有 PayPal 户口，你亦可以登入之後以轉帳的方式將贊助款項存入 hkpolitariat@gmail.com， 同時註明贊助陳雲十分鐘台慶籌款演唱會。如有查詢請電24673088，请大家踊跃捐书支持陈云国师，撑埋 radio。 主席，首先我要多谢吴凯仪议员，他在发言的时候咧，即系对嗰个议会精神啊，即系嗰种咁嘅展示。我唔知喺呢个议会里边有几多少代议士听得入耳。嗱，吴凯仪咧，佢系绝对唔会中意黄毓民嗰啲行为嘅，系咪？对于我哋有时喺议会里边嗰种噪音或者嗰啲所谓肢体动作，我相信吴议员咧，佢一定系不以为然。但系佢不以为然还不以为然，今天你提出呢个咁嘅修订，佢真系奇奇以为不可。佢头先讲嘅理由咧，我唔想喺呢度重复，系咪？但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议会里面那些自己说自己是民主派的议员，包括民主党的政府主席何俊仁、刘慧卿、公民党的汤家华和支联会主席这个李卓人，四位在议事规则委员会那里是支持收紧议事规则，将驱赶行为不检议员的权力扩及各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主席，这个权力只是你有的，你是我们选出来的事务委员会主席，是一个政治协商的产品来的。我那天知道议事规则委员会通过了之后，我问了李卓人，这位支联会主席怎么答我呢？哎，玉敏，你都是事务委员会主席，你都可以赶人啊。主席，这些就是我们伟大的民主派议员，你什么思维方式啊？我一定不会赶人， OK？ 我如果主持这个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的时候，有议员行为不检甚至用粗口骂我，我都未必会赶他出去，我休会搞定，十分钟之后回来开会，我一定不会做。不过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个修订通过之后，我一定会在所有事务委员会里面，不管我有没有份参加的，我以身试法，要考验一下主席，要他赶我出去，我要做到他赶我出去为止。这个是什么议会呢？议会精神是什么呢？议员为什么会有权力及特权法案，有言论免责权呢？为什么个议员要言论自由呢？可以畅所欲言呢？为什么呢？全世界的议会都是尽量在个议事规则里面，主要是方便个主席主持会议，绝对不可以有任何限制议员表达自由的动机，更何况人家这些议会是民选的议会，而我们这个议会只是得一半是由普及而平等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很多时候在议会里面大家都看到了，多数的人是变成少数，在一个分组投票底下，多数变成少数，这种倒行逆施，这种荒谬，每天都在这个立法会上发生。黄毓民入了这个议会之后，这个议会真是有些变化。黄毓民没什么通天本领，黄毓民只不过是童话故事里面国王的新衣那个小童的主席。黄毓民在议会里面的抗争，只是凸显了这些领导我们香港民主运动20年的这些政客的不堪，气急败坏，堂堂一个民主党主席，我埋去闹佢两句，气急败坏，张文光埋嚟想推我咁滞，我主席你做咩闹佢咁，系嘛？气急败坏， 少少試下你就氣急敗壞，支持政改方案兩個條例草案的動議辯論二三讀全部就啞咗咁。你是民主派啊，你有八個立法會議員啊，在辯論一個咁重要的法案的時候全部啞曬喎，主席你都睇唔過眼啦，老實講你都渴望聽到一啲精彩嘅辯論啦，點知佢哋講嘅嘢同你貴黨民建聯講嘅嘢一模一樣，我哋香港人爭取一人兩票民主有一個小嘅進步向前行，零五年你唔係咁講嘅喎，阿司徒魯先生話原地踏步亦都係等於不倒退，我哋而家不倒退不妥協。当年好有智慧的刘千石说要搞大和解，他先知先觉，你说他犹大是吗？几乎扫地出门是吗？现在阿石哥私人独憔悴，啱唔啱啊？主席黄毓民入了个议会之后搞议会抗争，梗系令到好多人不快啦，系咪？你打破咗呢个议会嘅神话啊嘛，系咪？佢嘅画皮俾你撕破咗啊嘛，系咪啊？大家都冇面啦，而家系咪？我最记得，其实我哋即系睇到件事发展到今日为止，其实我哋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啦。讲一讲，零八年我哋入嚟个议会，十月我订召，跟住建制派联署谴责我哋 ，OK 系嘛？跟住零九年曾俊华发表个财政预算案，我走埋去撕嗰本财政预算案，民主党同公民党开联合记者会谴责我哋 ，OK？ 建制派吹行鸡，除咗你老人家冇份签，因为你系主席，全部都有份签名。老实讲啊，嗰阵时如果大家一齐去谴责我哋，建制派同民主派合流，我哋三个已经离开咗个议会啦。根据基本法。不过我又会选翻入嚟啊，谭主席，系咪？我一定会选翻入嚟嘅。所以我而家向何俊仁、刘慧卿、汤家骅、李卓人挑战，我一定继续行为不检。我希望你哋同建制派一齐联署，开除我哋。你唔敢做，你就代表你系懦弱。你今日修改议事规则嗰个就系摆明对人不对事，宁愿坏咗个大局，为咗对付我哋呢几条友，你都在所不惜。咩民主派啊，大佬呢啲行出嚟丑唔丑啊？系咪？你何俊仁丑唔丑啊？你有咩资格话自己系民主派啊？有咩资格动不动又话声援刘晓波、声援艾薇薇，全部都系假嘅？成日喺度讲咩温水煮蛙，何秀兰中意讲，刘慧卿中意讲，呢啲系咪温水煮蛙？你打开个缺口啊嘛，对我同大舅甚至长毛真系冇乜影响。老实讲，照旧，但系对其他嘅人系有影响的，对其他嘅议员嗰、那个表达自由嘅空间系收窄咗嘅，主席。行得呢一步就一定有第二步，汤家骅安慰我唔会嘅，最多去到咁嘅啫，唔会罢免你哋，你讲㗎嘛，係咪？而家八个民主党当我杀父仇人咁，大佬有个缺口俾佢入，佢唔入，唔入先奇啦，啱嘛？但我唔驚呀，主席，我一定再选呀，你踢我走我可唔可以再选呀？你估喂，踢咗我走唔可以再选，冇可能呀、啊。喂，我哋辞职补选，你就话要修例啫？你踢我走，我再补选，你又修例？哇！天下间有咁嘅事，啱唔啱啊？梁美芬，你又试下踢咗我哋走，再修例，俾人踢走嗰啲唔准再选，系嘛？得唔得咧？嗱，要咁样玩咧，就真系好好玩嘅。我一定系奉陪嘅，我话俾你听，系嘛？以我嘅性格，系嘛？同埋我所号召嘅群众。我一定是放心陪大家玩，由今日开始，其实是去年6月25号已经批了你民主党不是民主派，你还口硬无耻在自认自己民主派，要带领香港的民主运动量变而质变，在明报可以写万几字三日登，只有明报这张民主党党报可以给你这样做，是不是？还有苹果这张党报都未必得，大佬的篇幅要紧，我来登广告好过，是不是？你以为你有这些主流媒体你就赢了吗？ 你赢咗啲乜嘢啊？我哋几个俾你赶走晒，你都赢唔到噶嘛？系咪啊？你对我哋啲青年，对我哋嘅下一代有咩交代啊？当年你带住我哋，叫我哋游行示威，争取双普选，2007、2008、2012，全部揾老衬嘅。今时今日你喺立法会提出要修改议事规则，修改我哋嘅言论自由，你咪人嚟噶？不，建制派是理所当然的嘛，大佬，他怎可以被你反对派抬到头啫？是不是？但是你民主派来的嘛。还有啊，明的就来，这些暗的又说我们投共啊，搞五区公投啊，就投共啊，共产党做开最开心啊，我仔被人拉了，所以要挟住我又投共啊，全部都是你这班，你这班这样的狗贼讲的嘢。主席，人性恶劣到这个地步，是吗？我们伟家树难在所不惜，但是你人性恶劣到这个地步，是吗？你还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面目行出来说我为香港争取民主，是吗？一个这样的缺口你都要打开的，是吗？摆明就是对人不对事，等于司徒鲁先生临死都要兜神郎踢我两嘢，是吗？你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我不支持五区公投。你不支持五区公投，原来是因为我。我这么奇怪的，搞几十年民主运动，是吧？主席，我们当然会反对这个修订，但是我们是反对无力，是吧？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要特别强调，我很感谢吴凯源议员，是吧？他不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他从整个议会精神的维护，同埋他对议会政治嗰个专业的认识，是吗？根本有都讲你哋唔明，其实系故意唔想明啫。包括他的党友，是吗？唔系你话俾我听，你为乜先？汤家华，你解俾我听下，你为乜咧？你将呢个权力交埋俾呢个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嚟赶我哋走，你为乜咧？讲个理由出嚟啊！你黄毓民样衰，喂，咁我做多年龄嘅啫，我最多下届唔会选啦，阿华哥，系咪？你为乜啊？你话俾我听，你一通过咗就系千秋万世噶啦嘛，所有嘅人都受到同样嘅规范噶啦，包括谢伟俊，系咪？你唔知阿波几时发癫噶嘛？系咪？系嘛？咁有朝一日佢都可能发癫啊！发觉咁样搞都唔妥当嘅，哎，不如我就同你一样喺度掟嘢咁，系嘛？任何人都有机会的，主席，是不是？十五分钟就不够我讲的了，是不是？我都想从各国的议会历史、政治发展、抗争历史讲一大堆，我都不想讲，是不是？什么民主派？我要历史记住，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发言，我要开名。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刘慧卿、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公民党的汤家华，四个民主派的议员在议事规则委员会里面支持收紧议事规则，对付我们的搞议会抗争、为公义奋斗的人，历史会记住，楼上旁听的小朋友听住，记住这些人全部找老衬的，什么民主啊？所以你自从个政改方案通过咗之后，我哋都预料有今日噶啦，主席，啱唔啱啊？冇所谓嘅。毛泽东话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系咪？由他去吧。但系我都要讲啊嘛。我喺呢度就呢个议案可以讲十五分钟，我一定系要谴责呢啲所谓民主派嘅人，一定要撕破佢个画皮。以后不要走出来大大声说声援艾薇薇，声援这个刘晓波又提六四动议，是吗？你李卓人当年回大陆写悔过书，我未跟你计数，你一样可以做支联会主席。今时今日，其实他最令我失望的，我告诉何俊仁、刘慧卿我都预了的，是吗？完全是私人恩怨，是吗？我都预了，是吗？谭耀宗我预咗好耐㗎啦，係咪？佢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係咪？民建联建制派我都全部预咗嘅。我真係冇预你㗎嘛。你冇预你搞我，你係搞我。而且你唔係搞我，你係搞全世界，你係为香港民主政治做一个最坏嘅示范，係咪？所以喺我有生之年， 或者以后的选举，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将这些所谓民主派这班狗贼的真正的面目在历次的选举里面凸显出来，是吗？包括我的文宣，包括号召支持我的群众，包括在我网上的平台，我都不会放弃这个议会抗争的理念的宣示，而且还要身体力行，呼吁多些年轻人参与。以后有民主派这几位老兄即是那些活动，我们都不妨可以创声表达下我们不同的意见。主席，我不会说今日是几咁黑暗的一天，我会说今日在这个议事厅上支持这个修订的议员，终将得到历史的惩罚。